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天空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是未知的世界，是无尽的遐想，还是探索的欲望？这所有的一切，在火箭冲天的那一刻，也许都会找到答案。在通向天空的路上，航天人的每个脚印都显得无比伟大。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飞向太空港》，带你一起仰望星空。 上回我们讲到，1988年。中国谈判代表前往美国进行第二轮关于卫星的有关问题的会谈。这次会谈的中心问题是什么呢？美方代表团可谓实力雄厚，团长是尤金·麦卡里斯特先生，首席谈判代表是威克逊先生。威克逊先生是一位经验丰富、有着多年外交工作经历的谈判老手。美国同国外的所有商务联系几乎都是由他出面进行主谈，因而在西欧诸国享有盛名。美国人似乎天生富有幽默感。这天，中美双方代表在谈判席上刚一握手相见，威克逊先生便指着楼下的房间对中方代表团说：尊敬的中国朋友们，你们远道而来，请允许我向你们表示诚挚的欢迎。不过在谈判开始之前，我想提醒一句，你们知道我这楼下过去是干什么的吗？中方代表团相互看了看，不知所以然。告诉你们吧，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儿曾经是专门关押俘虏的地方。中国代表团更是不解了，关押俘虏的地方？是啊，所以啊，你们这次谈判要是输了，我就把你们留在楼下了。说罢，威克逊先生笑了笑。中方代表团这才恍然大悟。孙家栋笑眯眯地接上话茬说：尊敬的威克逊先生，这次我们要是谈赢了呢？你们要是谈赢了，那就把我关在楼下了。上官世盘插话道：我看呐，最好的结局是谁都不要被关在楼下。对对对，睡席梦思比躺在地板上强。威克逊说完，双方代表都笑了。威克逊先生的开场白看似开个玩笑，但中方代表分明预感到， 这是对方有意发出的一个挑战的信号，此次谈判绝对不会轻松的。果然，第一个回合下来，美方便占了上风。美方在谈判当中说，中国的火箭不应该进入国际市场，因为有国家力量的支持，而美国的火箭公司是商业性质的私人公司，这就构成了对西方火箭公司的威胁，违背了平等竞争的商业原则，不符合一般商业规律。美方在谈判当中还说，中国火箭的发射价格太低，是利用倾销价格进入国际市场，这就搅乱了国际市场价。此外，中国在挤进国际卫星发射市场的过程当中，某些做法不符合商业规则。此次谈判，由于一开始是以美方的谈判文本为基础，加之中方代表团又是第一次接触此类问题，所以呢，涉及对外发射服务中的国际贸易问题，中国代表团就感到很陌生，一下子就处于被动局面。中方出师不利，有人面露尴尬，有人忐忑不安。而恰恰在这时，中方的主谈人又不幸病倒了。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谁来接替原来的主谈人呢？这天晚上，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了集体失眠。身为团长的孙家栋自然就更是睡不着了，本来就发白的头发仿佛一夜间又白了很多。他深知这次谈判的重要，清楚一旦谈判失败后果是什么。中国的火箭要发射美国卫星，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呼声都越来越高。前天他刚到美国，就接到不少美籍华人朋友打来的电话，纷纷询问中国代表团这次谈判的情况，并且向他表示鼓励与祝贺。有的在电话里面当即表示一定尽全力支持中国代表团，有的在电话里深有感情地说，中国火箭只有成功地走向世界，我们这些海外的炎黄子孙才真正抬得起头，挺得起腰杆啊。孙家栋再也无法入睡了，他把代表团全体成员召集起来，再一次认真地研究了美方的谈判文本，然后具体拟定了第二天的谈判对策。鉴于主谈人身体有病，他又果断决定由上官世盘出任主谈人。第二天，上官世盘的发言有理有据有节，不仅情感真挚，而且在外交分寸上的把握也是恰到好处，游刃有余，于是局势又开始发生了好转。第二个回合双方打了个平局，谈判仍在继续，而且越谈越难。20天的时间一晃而过，谈判从第一稿谈到第十稿。1988年的12月17号，孙家栋终于代表中国代表团草签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的最后一个协议文件，就是中国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中国代表团离开美国那一天，美方代表团团长尤金·麦卡里斯特先生前往机场送行。麦卡里斯特先生握着孙家栋的手说，孙先生，这次谈判我什么都想到了，但是就是有一点没有想到啊。孙家栋问，哪一点没想到啊？麦卡里斯特说，你们在飞机上竟然将谈判的文本改了一稿。孙家栋忍不住笑了，哈，麦卡里斯特先生，我们这也是被你们逼上梁山呐。麦卡里斯特说，中国代表团不仅效率高，谈判水平也高，我 祝贺你们。孙家栋说，好啊，祝愿我们的下一步合作顺利进行。麦卡里斯特说，对，我也希望如此啊。飞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这一天，以刘继元为首的欢迎中国代表团凯旋的队伍早早地就在机场等候了。中国代表团所乘坐的飞机刚一着陆，人群就一片欢呼。孙家栋率先走出机舱，他一边向迎接的人群挥手致意，一边匆匆走下舷梯，然后抢先握住刘继元的手，第一句话就说，老刘，谈判成功了。望着孙家栋明显消瘦的脸庞，刘继元副部长笑了，当然成功了，你不想想，你的身后站着一个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呀。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1990年4月7号，中国长征三号火箭在西昌发射场成功发射美国亚洲一号卫星。那一刻，举世瞩目。回首历史，展望未来，中国航天文学开山之作，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指定阅读作品《飞向太空港》，欢迎您继续收听。 1989年1月23号，北京人民大会堂江苏厅，下午4点，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乌可利代表中方，亚洲卫星公司执行总裁薛栋代表用户，签署了关于用中国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正式合同。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荣毅仁、国务委员邹家华和国防科工委航空航天部负责人出席了隆重的签字仪式。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庆祝宴会，300多名中外来宾和记者挤挤一堂，频频举杯。迷人的灯光、成功的笑脸、舒心的乐曲、飘香的茅台，整个宴会大厅洋溢着浓浓的喜庆气氛。乌可利端着酒杯穿梭于各个坐席之间，与外宾频频碰杯。乌可利不仅在外交场上是一位谈判能人，在酒席上也是一位常常压倒对手的强者。年轻时他一仰脖能灌下2斤白干，现在1斤白酒依然不在话下。据说有一次在联邦德国谈判的时候，一位联邦德国卫星专家听说乌可利是一位蒙古族汉子，特能喝酒，便拿出了几瓶84度的酒要与他豪饮一番。乌可利也不客气，端起酒杯与他连连对碰。结果这位号称海量的联邦德国专家刚喝下3杯就放下酒杯，拱手道，哎呀，乌先生，不仅谈判是这个，此时啊，他竖起了大拇指，喝酒啊也是这个。这个德国谈判专家又竖起了大拇指，只说佩服佩服啊。但是这一天呢，乌可利刚喝下第8杯茅台，就有些醉眼朦胧，一种疲劳之感频频袭来。他最近呢，实在是太累了。从提议发射外国卫星，到今天正式签订发射合同，整整5年。5年来， 为了把中国火箭打入国际商业市场，乌克丽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从亚洲到美洲，从美洲到欧洲，他跑遍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乘坐飞机的时间就多达4200多个小时，行程共计90万多公里呀。1988年，为了卫星等谈判之事，有一次他从中国飞到洛杉矶，再从洛杉矶飞到巴西，从巴西飞到联邦德国，再从联邦德国飞到伊拉克，从伊拉克又飞到巴西，再从巴西飞回中国，连续1个星期几乎全是在1000米高空上度过的。当然还有比累更令他难受的事情，比如说在1986年，他带领中国代表团去加拿大考察，与某卫星公司洽谈有关发射的问题。按照国家规定，出国考察人员每人每天费用只有52美元，显然不可能去住什么4星5星级的宾馆，因为这样的宾馆一晚上就要250美元。他和代表团成员呢，只好住进了加拿大最普通最便宜的旅店，叫做大马店。有一天，乌可利打电话向那家卫星公司联系，希望能够派车接他们去公司洽谈。那家卫星公司问，你们住在什么地方啊？乌可利把地址告诉对方之后，那家公司并没有来人，而只是派了2辆出租车过来。更气人的是，他们到了公司之后，别说公司董事长出面接待，就连一个副经理也没有露面，只派了一个科员出来应付几句便起身送客了。回来的路上，乌可利一言不发，心里啊生着闷气。出租汽车司机是位侨民，见乌可利愁眉苦脸的，便问了一句，先生，你们是干什么的呀？乌可利一听，哎呦，会说中国话，于是马上多了几分亲近，就说，啊，我们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的，这次来加拿大是来谈卫星发射业务的。那位出租车司机突然一个急刹车，哎，什么？你们是卫星代表团？他脸上露出了惊讶与疑惑。乌可利说，啊，是啊，怎么了？出租汽车司机说，坏了，这家公司啊把你们当成骗子了。乌可利愣了，什么骗子？不可能啊，我们是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怎么会是骗子呢？出租车司机这才说，你知道你们住了大马店是咋回事吗？乌可利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只知道它很便宜。出租汽车司机说，告诉你们吧，加拿大的大马店呢，过去是赶大车的和马夫住的地方，你们想想，哪有堂堂的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住这种地方的？瞧你们这副寒酸样，他们能不把你们当成骗子吗？听罢出租汽车司机的分析，乌可利恍然大悟，本想发泄一通，但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当天晚上，乌可利就跑到了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找到大使说，由你们大使出面发请帖吧，明天我要请客。大使见乌可利脸色不对，忙问，哎，你怎么了？请什么客呀？乌可利说，我要把加拿大所有的大的卫星公司的总裁全请来，让他们见识一下中国卫星发射代表团到底是地道的正牌货还是江湖骗子。第二天，加拿大各大卫星公司的总裁准时来到大使馆，中国驻加大使和乌可利等等依次站在大使馆的门前，同前来赴宴的大老板们一一握手。席间，乌可利端着酒杯， 故意走到冷落他的那家公司总裁的面前，翻译忙向那位总裁介绍说，这是中国商业卫星发射代表团副团长乌可利先生。乌可利举起酒杯，理了理贺龙式的小胡子说，总裁先生，我们今天第一次幸会啊，来喝上几杯吧。乌可利说罢一仰脖，咕咚咕咚连灌下三大杯。后来有人说，单凭乌可利那喝酒的气势，便把对方震的是目瞪口呆。第二天，那家公司的总裁给乌可利打来电话，要回请中国商业卫星发射服务代表团，并在电话里简单的表示愿意用中国的火箭发射他们的卫星。这件事情仅仅是这五年来乌可利所经历的很多事件当中的一件。这五年真的是不容易啊，五年的奋斗，五年的辛酸，五年的风风雨雨，五年的坎坎坷坷。今天中国终于签订了第一个正式发射合同，乌可利当然是欣慰不已。于是乌可利又端起酒杯走到了亚洲卫星公司执行总裁薛栋先生的跟前，十分感慨地说，来，薛先生，为了今天的合同，为了下一步合作的成功，我们俩再干一杯吧。薛栋先生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接着薛栋先生斟满了一杯茅台，高高举起，诚信向在场的各位嘉宾和新闻记者宣布道，各位女士们先生们，中国是火箭的故乡，长征系列火箭可靠性强，有很高的信誉，我愿意在此宣布，我们从美国休斯公司购买的亚洲一号卫星将在明年年初由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发射到预定轨道上。薛栋先生话音刚落，全场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1989年的12月13号，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可喜的日子。这一天，经中国驻美大使与美国有关当局联系之后，孙家栋副部长就亚洲一号卫星的许可证仪式专程赶往美国，同美国国会议员、美国空间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罗埃先生以及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克里斯托弗 C. 汉金先生进行会谈。1989年10月5号，林宗堂部长曾经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3号楼同美国大使和美国科技参赞就卫星许可证仪式进行过一次专门的会谈。美方当时表示对中国的心情表示理解，愿及时地将中国的意愿转告美国政府。但是离合同所签订的发射日期越来越近，而且亚洲一号卫星的许可证又是有期限的，所以为了防止夜长梦多节外生枝，孙家栋副部长决定再次亲赴美国，促使亚洲一号卫星许可证尽快得以落实。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亚洲一号卫星的许可证为什么需要马上办理？对此，美国总统布什又做出了怎样的回复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李明生所著的《飞向太空港》，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李雷，录音孟孟，制作张雅娇。 纸上得来终觉浅，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